4月17号这个星期二下午的3点钟，背靠背听到两位女歌手都属于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欧美女歌手的典范。这首抒情 R&B Again 来自于黑人女歌手才刚满23岁的 Kehlani， 她的声音呢充满了磁性，而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嗓音是充满吸引力的。而前面那首 Havana 也是不少听众最近喜欢重复收听的一首欧美流行金曲了，来自于古巴裔的美国女歌手 Camila Cabello， 名字就很好听对吗？ Camila Cabello， 而她念念不忘的老家，她的出生地就是在古巴的哈瓦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自从上个周四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完整的播放了古巨基的巨无霸金曲之一情歌王之后，就有人跟我反馈说回家就用了某唱歌的 APP 认认真真的 K 了一次，录了下来，发现这首歌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再次有请古巨基。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我想当年那些狂热的爱着这首歌并且哼唱着这首过火的少男少女们，可能现在早已经为人父母了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和你一起唱，在这个星期二，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从年少的青春懵懂，再到为人父母，慢慢的开始懂得了养育子女的艰辛和不易。所以我想借他这首歌，既是唱给父母，也是唱给更多的儿女听的歌。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 心在珍惜孤单。